啊，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！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 救命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说 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123集， 方景行带着严重失速的心跳往江晨身边走了走，彼此的距离只有半米。他垂眼看着面前的人，见他气色不错，放心的同时蹦出一个念头： 泪痣真好看。 原来现实中的江晨是这种感觉，原来只是简单的往这里一站，就能夺走人的全部视线。联盟男神方队长，哪怕大脑死机罢工，思绪一盘散沙，面上也能稳得住，不会干出盯着人不动这种失礼的事儿。 你刚才在看什么？ 江晨对着前面抬了抬下巴，方景行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，除了他根本看不见别的活物。直到这时，他才肯吝啬地分出一两分关注，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水池，池子里有5只半大的鸭子。 研究院还养鸭子？ 没有网络和手机隔着，声音原汁原味地传入耳里。江晨不着痕迹地偏了一下头。 我养呢。 他见5只鸭子似乎也看见了陌生人，好奇地游过来上了岸，便转身往前走。方景行自然陪着他，回头见两个 AI 和小鸭子一字排开在后面跟着，显然是养成了习惯。想想他每天都这么遛鸭，忍不住笑了一声。 怎么了？ 觉得还挺可爱的。 江晨掂量着这个语气，说不准是在说他还是在说鸭，他怀疑大概率是在说他，换了话题。 你签完协议了？ 刚签完。 秦组长怎么说的？ 他说让我有空就来陪你。 当我傻？ 说让我好好遵守协议。 江晨盯着他，静等下文，觉得他刚才那句话不可能是信口开河。果然，方景行继续道： 是我说你总在这里待着，需要情投意合、有共同话题的朋友陪伴，应该1-2个礼拜来看看你。 他同意了？ 他这是自己猜的真相，秦组长他们又不能强行按头让他签协议，他主动上门配合，当然得争取点福利，而志愿者又不是犯人，亲属是能定期探望的。他得知江老院长他们会定期来看望江晨，便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加进去。 不过前提是你得点头。舅舅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 我会。 这么无情啊。 江晨懒得搭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 方景行知道他是嘴硬心软，自动当作这事儿成了，问起了隐藏剧情的进度。 没有进度。 全搜完了？ 那个店员不在村子里。 他想到第一关的情况，补充了一句。 哦，村外头有一个蓬头垢面的 NPC, 说村子里面人心肠都毒，又蠢又贪婪。 你觉得店员其实是没经过贝尔的同意，擅自把店卖给别人，拿着钱跑了？ 或许吧。 这就难办了，谁知他会跑去哪儿？不对，店员既然在石雕店工作过，曾经待过的那座城市不可能会找不到线索的。也就是说，还是得和城市里的 NPC 都对话一遍，封印师怕是会嫌麻烦。 我有个想法。 大小姐。 心有灵犀。金丝雀如果真的和大小姐有关，那大小姐就是金丝雀的关键 NPC。他们拿着石像去找大小姐，或许会有意外收获。两个人边走边讨论，慢慢在花园里转了一圈。深秋时节，院里的银杏叶全黄了，在地上铺了层薄薄的毯子。五只小鸭子一摇一晃地跟着他们，树叶被踩得沙沙作响。方景行最开始没有注意，等心跳差不多自我调整完毕，这才留意到身后的动静，一时忍俊不禁。你喜欢鸭子啊？ 一般。 方景行知道他说一般，那真就是一般。 那怎么会养这个？ 机缘巧合。 他也没想到他随口一说，秦组长他们当真了。但自己挖的坑自己填，他把五只鸭送回窝，给他们喂饭，还撕了点菜叶子。方景行站在旁边围观，实在太想把这一幕拍下来了。那么又冷又潮的一个人，蹲在这里给小鸭子喂菜，直看得他心痒痒。不过他刚签完协议，自然不能乱拍，便控制住自己的手，等着江晨喂完，和他上楼回房，简单打量了一下。普通的单人房，独立卫浴，有电视、小沙发和餐桌，看着还行。装礼物的盒子已经被工作人员拿了过来，正放在茶几上。江晨不由得上前看了看，发现是一堆周边，了然。 你带来了？ 纪念周边和普通周边都有。 江晨从里面拎出一个联盟男神的 Q 版公仔。 这也是周边啊？ 我们俱乐部的周边数量有限，只在周年庆抽奖的时候才抽那么一下，我送你一个。 我谢谢你了。 江晨把公仔放了回去，正说着话， AI 端着餐盘进来了。方锦锦扫了一眼， 菜肉水果挺好，营养均衡。 江晨去洗了手，没等开口，就见方景行示意他先吃，转身便出去了。也不知他是怎么和人家说的，不到五分钟，他端着同样的餐盘回来，饭菜和江晨的一样，而不是出自食堂的大锅饭。 真行。 方景行在他对面坐下，拿着筷子尝了口菜，觉得味道还行。但这样的饭吃个大半年估计也会腻。 能吃外面的饭吗？ 可以点外卖。 美食行业在这30年里也有新的发展，他有些东西没吃过，便尝了尝。彻底痊愈后，他平均一星期会点那么一两次外卖，只是垃圾食品之类的东西，冰冻小组的人都不赞成他吃，除非他坚持。比如前天他就吃了一顿汉堡。 那我下次来看你，给你带好吃的。 江晨撩起眼皮看他，对上他含笑的目光，鬼使神差同意了。方景晴陪他吃完一顿晚饭，坐着和他聊天消食。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他为了可持续发展又坐了10分钟，不等工作人员轰，便识趣地告辞走人。江晨把他送到电梯口，被他拦住了。 送到这里吧，你要是还想和我客气，就直接把我送到停车场，再给我开个车门，别只送到楼下。 江晨微不可察地笑了一下。 行，滚吧，路上小心。 方景行的心跳快了两拍，垂眼看他。虽然他们在游戏里早就认识，但现实中这才是第一次见面，贸然拥抱分别有些失礼。他听着电梯叮的一声打开，压下这股冲动和不舍，微笑。 我走了，游戏里见。 江晨轻轻一点头，看着他进了电梯，望着门慢慢合上，转身回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 等你来发现。